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不平则鸣，十年如一。 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10周年台庆联欢晚宴， 门票为港币380元及1500元两种。 我哋已经准备了精彩节目和丰富奖品俾大家， 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最新的公布。 久别重逢，周树峰回归 My Radio， 密切留意逢星期二晚10点《谁主香港》。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的7月28日，毓民踢爆 Facebook Live 的211集。今天大家看到预告，我们要讲一些民生问题，不要成日都在讲政治，是吧？今天是礼拜五，跟着就 weekend， 大家唞唞啦，有两日时间，是吧？休息一下，因为真的工作压力呢，都真的在香港，我想个个都有工作压力的，是吧？咁礼拜五呢个心情就稍微即系轻松少少。最近咧，大家如果即係有去睇醫生啊，或者你有去公立醫院，又或者即係有去啲私家診所度睇醫生，你就發覺咧，特別係公立醫院係逼爆，用逼爆兩個字嚟形容，係咪？我之前好似講過一個經驗，就係早幾日咁，我去公立醫院啦，係覆診啦，因為我有一啲長期病咧，所謂血壓高啊、膽固醇啊，咁啊成日要抽血啊，咁啊。好多年前開始就即係喺呢個黃大仙聖母醫院，係嘛？咁啊去開嗰度，咁啊其實我就唔中意用公立醫院嘅，因為我哋可以用啲私家診所，咁但係嗰個一早喺就喺嗰度跟開個醫生，冇辦法。哇！大佬，我攞藥排隊都排咗個半鐘，係咪？睇完醫生，睇醫生嘅固然要排隊啦，係咪？咁啊等叫號碼啦，係咪？喂，唔係淨係公立醫院係咁啊！公立醫院當然個情況最嚴重啦，因為一般基層你都係要使用公立醫院噶啦，係咪啊？而家係流感高峰期啦，特別而家個情況咧，大家知道香港個老齡化係嘛？喂，你去到啲醫院，你見到老人家特別多嘅，係嘛？咁我哋以前做議員嘅時候咧，就成日即係提醒我哋啲長者老友記喺我哋嘅辦事處裏面，喂，記得去打流感針，係嘛？嗱，而家嗰個公立醫院係出現一個非常之嚴重嘅情況，就係、是、嗰個醫護人手係嚴重不足，係咪？再加上每一年去到呢啲所謂流感高峰期咧，成個即係公立醫院就爆曬棚嘅。喂，入到去咧就人山人海，即係可以用呢四個字嚟形容嘅。就算啲私人診所都係嘅。早幾日咧，我去睇醫生，咁係一個家庭醫生喺九龍城，咁啊睇開佢好多年噶啦，係咪？去睇醫生。諗住攞啲藥啫，其實係係嘛？去幾次都冇辦法，因為好多人，咁好多人，咁我哋冇得打針噶嘛，大佬係咪啊？即係冇可能去打針噶嘛，又唔係好嚴重，咁你咪又要等啊，等啊，可能等兩三個鐘。嗱，連啲即係呢啲所謂私家診所都係咁。當然而家啲私家診所咧，好多時你可以用長者醫療券啊嘛，你明唔明啊？你登記咗，俾咗呢個身份證，咁佢可以有張表幫你一路扣錢噶嘛，係嘛？譬如你一次睇兩嚿，咁咪扣兩嚿咯，150咪扣150咯，幫你扣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個情況咧，即係已經去到一個即係相當嚴峻嘅情況。當然大家都知道香港個所謂醫護人手不足咧，就不是今日始，係嘛？但係政府咧幾年前咧曾經考慮咧，就喺個公共醫療。即係呢一個系統裏面咧，佢度咗條橋，就要搞醫療融資，係咪？咁政府揞咗500億出嚟添，結果咧搞咗幾年，寫咗好多報告，嘥咗好多錢俾啲顧問公司，到頭來就得個吉，係咪？喺七月初，即係呢個政府換屆兩三日，我同高永文醫生咧就即係一早約咗要食餐飯嘅，咁啊同佢食飯，又講起呢個問題。啊！個醫療融資冇得搞，而家好啦，醫療融資冇得搞，咁而家就即係當時當然爭論嘅一個問題，你當佢係一個社會服務啊， 即係政府要承擔曬所有嘅呢個所謂醫療嗰個責任啊？定係又可以抽出部分出嚟，係當係一個專業嘅服務？咁呢個就大家都會有唔同嘅意見，會爭論好耐啦。咁政府喺應該記得係今年啦，即係年初定幾時就出咗一份報告。咁嗰份報告咧就叫做嗱，呢個係食物及衛生局發表嘅《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咁、那個內容範圍都好闊嘅，其中一個部分就係關於個人力需求同埋規劃嘅問題。咁但係大家知道啦，香港大佬醫醫相互，喂呢一個專業，呢、這個醫療界或者醫學界，基本上就係一座高牆，佢係即係排他性非常之強嘅，係嘛？你要引進外來嘅人才，係嘛？喺香港做醫生、做護士，係嘛？個答案咧就係佢哋一定係 no， 係嘛？嗱，呢個喺好多年前咧，我已經同呢個醫管局咧嗰陣時，醫管局嘅主席胡定旭係嘛，同埋佢嗰個行政總裁，咁我有一次同佢哋食飯，又傾開呢個問題，咁就佢哋即係不約而同就係、是、你搞掂啲醫生先啦，係嘛？嗱，而家唔單止係呢一個所謂人力規劃嘅問題，而係政府嘅資源錯配，係咪？我要講嘅就係、是，喂，你一個高鐵最初造價650億、669億，好啦，夾硬嚟，咁啊喺呢個立法會通過咗，係咪？2010年嘅年頭，跟住嗰陣時，喂，有冇諗到會超支咧？係咪可能預咗會超支嘅？但係有啲人話特登即係將個價抬高少少就博第日唔使超支啦，結果都要變成700多億，咁立法會要揞多100多億出嚟俾佢。嗱，舊年呢100多億加埋，而家賣埋到單都未知喎，總數就即係800億啦已經。咁就起一條30公里左右嘅，即係呢個所謂高鐵香港段得個30公里，然後嗰個時速最低限制都要200公里。喂，呢个系一个天大笑话嚟嘅，基本上系嗱呢啲钱你就系咁，你而家话好有好高嘅经济效益噶，咁经济效益我哋未见到啦，呢个钱咧就攞出嚟用啦，系嘛？咁但系你医疗嗰度咧，为咗要减轻政府嘅负担，就谂埋啲咁嘅死桥，系嘛？咁又要即系搞医疗融资，跟住嗱，而家大家知道啦，你急症室你要俾钱，以前唔使钱嘅，系嘛？住房又要俾钱，啊药钱又加，乜都加，系嘛？但加劇嚟講咧，即係政府都係要貼補，即係相當大部分㗎啦，呢個必然嘅。咁但係呢個咧喺香港人已經習慣咗對呢個公共醫療系統嗰個需求已經習慣咗㗎啦嘛，係咪？咁你有本事或者即係經濟環境好啲，咁你咪睇私家醫生咯。咁冇，咁你梗係要去公立醫院啦。公立醫院都救唔到你條命啊！其實係，如果你患有嗰啲即係危疾，你去公立醫院，喂，基本上特別係老人家，即係等死嘅啫嘛，兩個字就叫做。你标靶有药物名册噶嘛？你冇得食嗰啲标靶药噶嘛？系嘛？所以你患咗呢啲咁嘅危疾，你只会系等死嘅啫嘛。上咗年纪嘅穷嘅老人家，就只能够等死。咁你一个社会点可以咁样啊？系咪？尤其是香港一个咁富裕嘅社会，而家嗰个政府嘅财政储备讲紧差唔多去到已经系10000億咁滞啦，系嘛？你咁样去即系分配呢啲咁嘅资源，医疗又有问题，公屋啊更加大问题啦。你而家谂下三人家庭22000，喂、那个资产限制，喂22000都三个人都比较难活啦。老实讲系咪？咁如果你申请公屋期间轮候期间，你揸住嗰22000，可能要7000-8000走去租一间房或者一房一厅，就俾你一家三口住嘅，系咪？咁点搞咧？你话系咪？即系话点解喺呢个医疗啊，同埋呢个即系公共房屋方面、公共医疗、公共房屋方面，点解会做到咁咧？即系到而家我哋都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够话，所以我今日话咧，呢、這个资源错配系咪？就是、我以前喺立法会逢系财政预算案啊一辩论嘅时候，我最终系指住个财政司司长嚟闹，系咪？守财奴，然后佢善财守财奴。如果你真係樣樣都唔出，咁啊，儲埋儲埋，等第日我嚟救命，即谷防饑。如果真係咁， 都勉强接受你啦，系咪？你唔系，你善财难舍，冤枉甘心。而家所有嘅呢个基本建设，加加埋埋嗰个所谓超支，去到过千亿，过千亿系咩概念咧？可以起几多间医院咧？系咪？请几多医护人员？嗱，如果你即系话有种保护主义，唔俾外来嗰啲。啊，即系唔引进呢个外来嘅人才嚟从事即系医护工作嘅话，咁你系咪要训练培养多啲人才啊，大佬？系咪？咁但系又惊训练培养多啲人才嘅时候咧，又冇咁多工俾佢哋做喎，系嘛？喺嗰、那个即系人力规划嗰度，又会谂呢啲问题噶噃，系嘛？咁至于私立嗰啲医院，喂，就真系。全部都是劏人的，基本上是。你说公司合流或者可以平衡这个公司医疗系统啊，你怎么平衡啊？现在我记得我在立法会账务委员会的时候曾经讲这个私立医院是吧，政府给块地你是吧，那么起医院是吧，跟住他会规定你呢，就啊你有几多张病床呢，要给公共使用的，什么是吧，全部都博懵是吧，全部都是来掠水。咁尤其是早几年嗰啲所谓商飞，啲有钱商飞嚟香港，即係就霸咗公立医院，不但有啲霸公立医院，有啲就霸嗰啲即係私立医院都俾佢霸到满晒，係咪香港嘅嗰啲怀孕妇女呢要搵个地方嚟即係验即係检查身体啊，甚至乎生产啊，都係有困难嘅。因为如果譬如有啲中产阶级俾得起钱嘅，嗰陣时三四万咁就可以生仔啦。咁我记得喺我即係我啲小朋友出世嘅时候，我三个都系喺呢个即係私家医院出世嘅。咁一个喺流诊所，一个流产所，一个喺呢个法国医院，一个浸会院，全部嗰陣时讲緊係几万蚊搞掂嘅。喂，早几年去到讲紧系二三万去生个仔啊，大佬发神经啊，好似美国咁啊，真系。但美国嗰啲佢喂，起码有个医疗融资制度喺度啊，咪有保险啊嘛。咁所以啲人咧就好羡慕台湾啦。台湾有个健保制度，系嘛？呢、這个健保制度咧，你走去就算照个胃镜都讲紧系俾几百蚊台币啫，大佬，系嘛？咁當然有啲人認為呢一個咁嘅健保制度，台灣咧就遲早都會爆煲噶啦。爆煲還爆煲，起碼人哋即係做到即係個個都可以睇醫生，唔使揞好多錢，係咪？就算去呢個私立醫院，係咪去做手術啦、啊、睇醫生啊，全部都係好平嘅，因為有健保去承擔，係咪？咁但係香港即係而家去到今天，大家睇到係咪？呢、這個醫療系統基本上都接近崩潰咁滯，係咪？所以我哋最近睇到喺個流感高峰期去呢啲公立醫院睇到係逼爆，人山人海，啲私家診所一樣爆棚。但係，喂，即係香港除非一路即係大家利是冇事，你好似2003年咁樣沙士咁樣發生呢啲咁嘅疫症咧，就真係死得人多，係咪？講到尾就係、是、凸顯呢一個特區政府無能。